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，独自

心不会少几分。 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天边。

是只想幸福，他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我的 Angel。

安静地陪着我在

掉，一起疯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清凉，幸福的清凉。 昨天